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腊梅飘香随春到，财源广进伴福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这一天，五岁大的小包罗看见奶奶怀里抱着刚刚满周岁的妹妹，手里还拿着一块糖。奶奶就发现啊，小包罗望着小妹妹出神，于是她把小包罗叫到了身边，问她：“ 小包罗，你老这么看着你的妹妹是什么意思呀？” 小包罗抬着头回答道：“ 奶奶，您没发现吗？妹妹想说点什么。” 听到小包罗的话，奶奶笑了。 哦，你觉得你妹妹想说点什么？奶奶怎么没看出来呀？你妹妹想说什么你知道吗？ 奶奶，我知道，妹妹肯定是想跟你说她太小了，咬不动那块糖。 华尔这天，出租车司机格林先生运气非常不错，活儿特别的多。有一位客人刚下车呀，一位女士就钻到了车里。进了车之后，就对格林先生大声说道：“ 先生，我要去附近的医院，您能不能快点？我丈夫他已经快不行了。” 听到了这话，格林先生二话没说，开足了马力。一路上，为了这位女士能尽快赶到医院，他连续闯了不知道多少个红灯。不一会儿，医院就到了。格林先生非常得意的踩了脚急刹车，然后回头结账。就在此时，这位女士狠狠地抽了格林先生一个耳光，然后冲着格林先生大声吼道：“ 混蛋，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爱闯红灯的司机，要不然我丈夫也不会被车撞成那样。” 话说詹森先生是个急性子，这天下午他们家里来了客人，他想在晚饭的时候杀一只鸡来招待客人，于是他赶紧跑到了后院，想在鸡笼子里找一只肥一点的公鸡。可是就在他抓这只公鸡的时候，这只大公鸡一下飞到了房顶上。詹森先生追了半天也没追到，于是他恶狠狠地冲着这只公鸡大声喊道：“ 你给我下来，今天你要是不让我把你吃了，我就把你鸡笼子里所有的母鸡全都搬到别的地方去，我让你下半辈子生不如死，你不信你试试。” 话说这天下午啊，住在布鲁克林区的斯蒂芬先生叫来了他的小儿子：“ 你现在就去一趟街角的那家西装店，把爸爸在那儿做的一套西装拿回来。如果那个西装店的老板找你要钱的话，你就告诉他，因为你岁数太小了，所以出门的时候爸爸不让你带钱。” 听了这话，小儿子颠颠的出去了。没过多久，小儿子空手而归。“ 怎么回事？我的西装呢？”“ 我没拿来。”“ 我不是告诉你怎么跟那个老板说了吗？”“ 我是按您的要求说的，可西装店的老板跟我说，那就等你长大了再来拿吧。”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有一胃口很挑剔的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去了，在点菜的时候他就问服务员， 服务员，你们这儿有野兔子吃吗？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只供应家兔。 那不行，野兔的感觉疯狂一些，我就喜欢野兔那股劲儿。 听了这话，这服务员继续讨好的说道，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先生，我们可以为您选一只上好的家兔，然后我们想办法把它逼疯再抓来给您吃，您觉得怎么样？ 我说这天在海边的一个酒吧里，新来的小伙计问一个醉醺醺的水手， 水手先生，我想问问你们，你们为什么一离开船就喜欢到酒吧里来跳舞呢？ 水手回答道， 这你都不明白，告诉你，我们一下船就不太适应，如果不跳舞的话就好像站不稳了。 那你们除了在酒吧跳舞之外，为什么一下船还要喝那么多的酒呢？ 因为只有喝多了我们才会有晕船的感觉。 Thank you.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粗心的 Mary 啊，终于在会计学校毕业了。这第一天工作的时候呢，老板非常严肃地给他布置工作。 Mary 小姐，我身边的这些账目你至少要算过三遍之后再拿过来给我看。 是的，没问题，先生，您放心吧。 答应下来之后， Mary 就拼了命的算账。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才来到了老板的办公室，手里举着一大包账目。 总经理先生，我已经把您的这些账目认真的算过了五遍了。 好， Mary 小姐，做得非常好，你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会计了。 谢谢您，总经理先生，谢谢您的夸奖，这是我算过五遍之后得出的五个结果，请您一一过目。 话说这天啊，地理老师问一学生， 小约翰，在日食发生之前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你知道吗？ 知道，老师。 太好了，那你告诉大家，日食之前到底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在日食之前有一个情况一定会出现，那就是大家伙会爬出屋子到外面去看日食。 前几天小 Lucy 和爸爸一块到动物园里去看狮子，小 Lucy 看着看着突然对他爸爸说道， 爸爸，我看见狮子有点害怕。 你怕什么？狮子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吗？ 我是这么想的，爸爸，万一这头狮子跑出来把您吃了，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家了，太可怕了。 话说在中学读二年级的沃克，暑假的时候在超市里找了一份打工的活。第一天下班回家，沃克的爸爸看见儿子笑容满面的回来了，马上就问他， 哎，这第一天勤工俭学的感觉怎么样，儿子？ 好极了，爸爸，今天我和好多漂亮女孩都说话了。 你小子不是一向都很内向吗？那今天你到底跟那些漂亮姑娘说了些什么？ 我问那些姑娘们，购物袋是要大号的还是小号的。 话说这天上午，爸爸带着儿子去逛动物园去了。回来的路上，儿子问爸爸， 爸爸，我想考考你，刚才我们去的那家动物园里哪种动物最多？ 爸爸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依爸爸看，那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就是猴子，你说呢？ 不对，爸爸真笨，那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苍蝇。 话说医药店里的伙计出去送完药刚回来，他就发现昨天来他们药店看过病拿过药的霍利先生正跟他师傅站在屋里头呢。这师傅此时也看着他徒弟回来了，非常生气的冲他喊道， 笨蛋，是不是你昨天给霍利先生开的药？ 听了这话，徒弟赶紧点头， 是是是，师傅，昨天霍利先生来说他咳得厉害，你又刚好不在，所以我就随便给他开了点药。 听了这话，师傅更生气了， 你这个蠢货，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昨天给活力先生开的是一整瓶泻药。 听了这话，徒弟觉得很没面子，不过他依然辩解道， 啊，不太可能吧，师傅，不过不管怎么样，您看现在活力先生他一点都不咳了。 你给我好好看看，不是活力先生不咳嗽了，活力先生他是不敢咳嗽了。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天，迪克先生来到了巴黎郊外的一个小城里，他呢住进了一家小酒店。临睡觉之前啊，他叫来了服务员，对服务员说道， 服务员，明天早上五点钟请你把我叫醒好吗？ 听了这话，服务员一脸蔑视地回答道， 乡巴佬，这是你第一次来巴黎吧？我们这儿已经有了新技术了，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早晨把您叫醒，现在您不必提前吩咐了。 到时候您只要按一下您床头的那个电钮，我们就会马上来把您叫醒的。 娃娃这天啊，女儿回娘家了，一进屋啊就碰见自己父亲了，她马上炫耀道： 爸爸你知道吗，我丈夫他从来就不跟我吵架，当他知道我对的时候他就会不吭声了。 听了这话，父亲问： 是吗孩子？那如果碰巧有一次是他对了，你会怎么办？ 爸爸，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丈夫他从来就没对过。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